OK 音乐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上个小节听到了张清芳和张学友，总有一些音乐呢，就像他们一样，无论多少年之后你再重新听，都会同样给你带来当时的感动，就像第一次听到他的感觉一样。而蔡健雅呢，也是那种适合唱这样的歌曲给你听的人，无底洞的爱情我们都不想要。 想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，嘿，回想年轻的内容，有时想过有时严重，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，嘿，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，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，尝试亲吻，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红。 在蔡健雅之后，继续来分享到方大同为你写的歌。 多借我这几分钟，这首歌会替我说，你在心中怎么形容，像荒漠开出花朵，原谅我的指头在震动，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，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，请你对我轻轻点头。这是唯一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将生命所有转折压力认可，只等你来上课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。每次斟酌， 每个段落是你应得的温柔，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，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时雪残留，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，除了你会痛的微笑。这是为你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。 每一天我越像银河陪伴着夜空，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？失去记忆一样哼着，让和弦在我们心口流动，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，我还依旧为你写歌。 从前的从来在这个小小面所有转折要你认可，值得你来唱歌，我会在你的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now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，睡不着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，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 住也可能看不到结果。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。喜欢听歌，动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 是奔波工作里，也差点想气里擦拭死去。有你攀山都有趣，吃苦都多么趣，轻松面对。流过似水岁月，奋斗十年买戒指，才永远谨记你特殊位置，没忘记彼此。能与你一起更艰难，更在乎你；能与你一起哪管财富赚不起；能与你一起我的残缺亦完美；能一起赢输都胜利，能一起才珍惜运气。抗拒一天很富有，怕多一些引诱，一关损友，叫你开心经已够，爱几多都不够，相当内疚。迎接各种挫败，有错便和你告解，纯朴会比较做巨人愉快，未为意好大。能与你一起更艰难，更在乎你；能与你一起哪管财富赚不起，能与你一起我的残缺亦完美，能一起赢输都胜利，能一起才珍惜运气。当有天身心灰飞，唯恐明日会离开你。能与你一起半更严也是甜美，能与你一起最惊谁有日先死，能与你一起哪管和你被遗弃，捱得起旁观者妒忌，捱得起人生只为你。

笑，最初提着找机会，表白后忙着约会，又怀念不明不白的暧昧。啊，可悲，相爱前追求快慰，妥协后但求安慰，在道别后只要求没牵累。总以为要学会讨好对方那点小聪明，想不到浪漫会需要智慧。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，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，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，爱对了伤悲都可贵，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，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。一个人的十全十美，终于输给两全其美。可惜感情像半开玫瑰，不是想给就能给，越轻易接受就越快枯萎。可爱初恋总是死如归，失恋后心如死灰，恋爱是一场情绪的轮回。总以为要学会讨好对方那点小聪明，想不到浪漫会需要智慧。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，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，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，爱对了伤悲都可贵，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，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。一个人的十全十美，终于输给两全其美。哦，小心我过于幸福是用眼泪换来喝不甜的开水。我为爱情犯过多少罪，有多少人为你流过泪，爱错了谁笑容都浪费，爱对了伤悲都可悲，最疼惜的越爱越狼狈，最适合的越爱越般配。两个人想坚持十全十美，不如两全其美。

唱。 哦，为你思量 啊啊啊！我为你歌唱耶， 我为你思量 夜来香，夜来香， 夜来香， 夜来香。 这首《望春风》是一首很老的闽南语的老歌，但是呢，经过陶喆的重新改编之后，《望春风》也有了全新的诠释。陶喆的音乐是中国和西洋的结合，舒服的音乐，放松的心情，加上他一高兴就转个不停的转音，都让人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兴奋。之后继续来分享一下杜德伟，这首曲目叫做《把你宠坏》。 把爱的细胞都打开，大脑中充满着蠢蠢欲动的期待，宠坏，实在是你厉害，让我舍不得离开。我预感你是为我而来，不容一秒发呆，若是错过你一百年都感慨。所谓感情路冤家路窄，现在都明白，从今后看着你好，看着你坏，看着你好，看着你坏，我都捧在怀中，全部都爱。看着现在，看着未来，我都想让你在我纵容里。 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小时候，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，什么都能解决。 妈妈，我球鞋湿了，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。 妈妈，妈妈，啊！ 谁欺负你了？ 如今，超。 超人的能力减弱了，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。 哎，我眼镜呢？刚刚还戴着，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。 我帮您找找。 哎，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。爸，慢点，我来给您按着。 爸妈，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。 北京时间15:00 FM 九